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港金系报18,6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5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价1974.11美元，卖出价1978.1美元。港汇指数系报95.2，同上星期六比较系升咗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号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北京东残奥单板滑雪男子障碍追逐 UL 级，国家队代表纪嘉立、黄鹏耀、朱永刚包办金银铜牌。本台仅代表听众恭喜国家队取得佳绩。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系 Alex 李志刚啊，想提提大家，我哋而家都要团结一致，一齐咧同病毒啊打呢一场硬仗。呢、這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啊。但是打了疫苗呢就可以有效咁样预防呢一个重症，减低死亡机会啦。所以快啲快啲去打疫苗，我哋一起呢就係、是、打赢呢一个抗疫战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啊，而家咧俄乌之战啊正在方金吓，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讲呢一个俄罗斯嘅问题。今晚嘅题目咧就叫做盘点俄罗斯军实力。直播室有马鼎盛同马恩赐，咁喺电话度又有刘梦红啊，刘墉。 听到啦，听到啦，听到啦。 系 啊， 系 OK。 两位马老师好，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好啊 嗱，我谂咧就咁样，呢个。盘点啊，盘点佢嘅军力咧，起码有四个大嘅方面。第一系兵力， 嗯， 啊，你即系兵力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啦，系嘛？你即系兵多兵少咁样啊。第二个咧武器装备，啊， 嗯， 第三个咧睇佢嘅有冇作战，有作战啊最好睇出佢嘅水平啦，吓， 系， 如果冇作战咧，睇呢个演习同训练。特別是多國的， 是 你關埋門，即係馬騮稱大王嗰啲，你講乜都得，即係百發百中係嘛？你唔係，你係多國嘅， 嗯， 同埋有啲唔係咁老友嘅國家，你都夠膽打俾佢睇， 嗯， 啊咁又零舍唔同啦嚇。第四個咧就係唔係一般人都去留意噶啦， 係 就係呢支軍隊佢嘅盟軍喺邊度？ 哦。 是啊，即是你如果一行出嚟，即是 零零丁丁得你一支弓。 是啊，或者你说我是入北约的，我有30个老友。 哎， 咁又唔同。 是 就是这四个方面。 最多三个。 这个是很紧要啊，即是啊马老师提到第四方面，即是有几多盟军。你想啊 ,1991 年3月的沙漠风暴，斯瓦茨波夫将军率领是34个国家 的联 军， 是他是联合国军，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是先报告一下兵力先。 好啊， 兵力呢就是人数，俄军呢他自称就是107万， 咁啊，真真假假都唔差得好远噶啦。 系海陆空三军夹埋啦。 诶，你听我讲啊。 好啊。 但系佢系三大军种，就两大准兵种。 嗯。 啊。咁啊，佢嘅叫做独立兵种嗰两个咧，一个叫空降军，一个叫战略火箭军。 嗯。 佢就唔算军种嘅。 系。 啊，但系佢呢个都好紧要。你同佢嘅主官，佢嘅长官嘅军衔啊，睇出嚟佢系低半级嘅。 哦， 即系比陆军 在中国我称为叫做兵种， 又唔系佢高过兵种，高过兵种吓。咁啊，佢啲人数咧，但系俄军咧，佢就唔称呼自己，唔自称系我军队有几多，佢唔系咁讲嘅。 系佢点讲？ 武装力量。 哦， 啊，即系普京都 讲边制， 普京冇话我系呢个军队嘅总司令，我系武装力量嘅总司令。 哦， 咁 即系一样啦，都系 唔同 噶。诶，有咩分别咧？你讲讲先。 大的不同 系 俄国嘅正规军系107万， 系， 但系俄国嘅武装力量一共系202万。 哦， 佢呢啲系107之外咧，107加咩咧？佢你仲要加埋呢个近卫军， 嗯， 啊呢样系苏俄特色嚟嘅， 系 近卫军， 即系同其他国家嗰啲国防国民警卫军唔同嘅， 唔同， 系 即系你话类似，你不可类比， 哦， 啊，仲有边防军， 嗯， 即系等于中国嘅边防系武警， 嗯。 中国只有两个地方的边防，不放武警，放正规军。 嗯，印度。 不是，你错。 不是印度啊。 不是。 去年打过。 居然不是。 居然不是。 一个是北韩。 是。 一个是缅甸。 哦，反而缅甸。 是 啊。反而啊。 缅甸一路打紧的那些什么。乜蛋帮嗰啲乜嘢？ 系嗰啲少数民族嗰啲啊！ 我咁地区嗰啲系呢个成粒炮火连天啊，黐住我哋云南边境噶嘛， 成日打过嚟添啦。仲有一个咧，就叫铁路军。 嗯， 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都有过铁路军。 嗯， 啊后尾就唔算啦。 系 就算系即系另外噶啦，唔算系正规军。 唔系咁呢度顺便问你一句啊，即系以前即系中国建国嗰阵时，系咪跟苏联嘅体制嘅咧？ 梗系咯， 吓，啊， 学足噶， 学足嘅。 后尾知道唔得，即系国情唔同。 啱啊。 咁咧，嗰阵时罗瑞卿仲做埋公安军司令啊，又唔算系解放军噶。 吓， 啊，后尾又冇咗。 公安部长兼公安军司令啊嘛。 哦，即系公安部长。即系有公安又有中央军两样嘢嚟， 系唔同嘅，唔同嘅， 好，啊，复杂，好复杂。 铁路军，仲有一个咧，叫做联邦通讯和情报信息部队。 系， 喂，呢啲人数唔系少噶， 系 慢慢声噶， 系 啊。 不过佢嗰个文职人员咧，即系嗰俄罗斯军队文职人员达到成86万嘅。 吓，107万里边有86万。 唔係， 即係另外 量當中， 哦，武裝力量當中，有86万係文職嘅， 仲有一個係特種兵， 係 啊，特種兵咩信號旗啊咁啲之類，都有50万， 係 啊，咁佢另外咧就叫做後備役， 嗯， 後備役人數200万， 嗯， 啊，所以你計嗰啲咧，我就唔知道佢軍費係咪養埋咁多。如果軍費養埋咁多，真係窮到賣貓嘅。 喂，202万又有後備役200万，即係400几万噶咯。 係嗰啲400万 你諗下佢嗰個俄羅斯嘅 GDP 裏邊嚟講，無非係等於我哋廣東省咁解啊嘛，仲少過北韓 係 嘛？咁你話養廣東省有乜可能養几百万大軍啊？冇可能嘅。 咁你仲要計埋佢又有呢個海外軍事基地，啲駐軍啊， 啊，即係哈里米亞嗰啲咯， 唔多，真係唔多，幾萬人嘅啫，冚唪唥加埋幾萬人。係，而家最多就係敍利亞， 嗯， 敍利亞，呢個係真正嘅駐外， 嗯， 其他咧就係前蘇聯嘅加盟共和國， 嗰啲走曬啦。 比如講唔係前加盟共和國白俄羅斯， 哦，有 駐軍， 係 摩爾多瓦。駐軍 係， 仲有呢個格魯吉亞嗰個南寵愛梯同呢阿布哈茲 嗰兩嚿嘢， 哦，嗰嚿嘢軍事基地嚟㗎， 哦， 軍事基地有傳統好 好傳統，從沙皇開始， 係 打完高加索就喺嗰度駐軍㗎啦。 哦， 你知道嘅，兵家必爭之地。 啱、嗯。 仲有一個咧，佢叫做集安會啊。 哦， 集體安全組織 係。 集安會就包括呢個亞美尼亞，包括哈薩克、吉爾吉斯同塔吉克， 係 呢啲係有駐軍嘅， 係 但係唔多。 嗰啲係中亞國家裏邊有五個國家咯。 嗯， 係。最近嚟講，佢嗰、那個即係、就是、哈薩斯坦嗰度，佢咪派咗個空降旅過去咯。 嗯嗯嗯。 咁啊，簡單講完佢軍隊，軍隊嗰啲，仲有一個問題要講講咧，就係佢好頭痛嘅問題。俄罗斯每年征兵是很头痛的。 哦， 好男就不当兵，好铁就不打钉。 是 啊，即是俄罗斯人都好热爱自由的，不是咁爱普京嗰个祖国的。每年到征兵嗰阵时咧，即是其他国家征兵就是说我呢个月去征。 是啊， 比如讲中国话征廿几万咁。 系， 佢一年征33万的。 系， 因为佢服役时间短啊。 哦， 一年。 系。几耐啊？3个月。 呢啲系填充物嚟嘅啫。 系 服役一年，你话你学到乜嘢啊？ 哦，服役一年。 新兵营已经3个月啦。 系、 啊，即系新兵营就系学识服从命令。 系 啊，跟住你 即系步操啊嗰啲咯。 你去操作。 系 啊，呢啲就大头兵嚟嘅啫。 系 咁呢啲兵完咗咧，就系、是、士官。士官其實就是技術員，就是工廠的技術員。 嗯 嗯，他們是負責這個技術兵種。 嗯， 這個技術兵種很簡單。 嗯， 炮兵都是技術兵種。 是。 工兵都是。 是。 運輸兵都是。 是。即是所有兵都是啦。 你不是個人懂揸車的嘛。 是啊，是啊。 你個人懂揸車 不是懂揸那些軍用車， 不 是，你不懂 裝卸啊。 哦。 是吧？ 是。 即是軍隊那些揸車不同的嘛。 對。 所以即是佢呢啲兵，而家我哋將俄羅斯嘅兵力咧，大家有稍微有個印象， 係 啊，呢、這個兵咧唔能夠唔講軍費， 係。 頭先阿孟雄興已經講過啦，俄羅斯真係好淒涼，佢嗰啲 GDP 仲低過印度，印度大家都知道，即係渣到唔恨噶啦，佢低過印度， 係 低過韓國，韓國得5000万人。韓國得5000万人，佢1亿4500万人， 都係你三倍， 係嘛？但係佢個 GDP 係低過人， 係， 但係軍費又高過人， 係。 你話佢孭得幾辛苦啊？ 係。 咁啊有一個古仔咧，好過癮嘅，即係都唔知真定假。 嗯。 話咧，俄羅斯喺烏克蘭俾人打死嗰啲咧兵咧， 嗯， 一個兵嘅撫恤金係100美元。话真系好平喎，100美元 一个。 你 所以呢个乌克兰咪提出嚟咯，呢个投降嘅咧，顶呢、這个吓， 俾 啊呢、這个500万俾你，系劳保 啊，劳保 5万美元，5万美元。 咁5万美元就都争好远啦，5万同100， 即系你唔系要你条命，你 投降啫，系啊， 你投降，然后我都唔当你系战俘， 系 我呢个红十字会。 攞5万美元代落袋之外咧，澳大利亚、纽西兰嗰啲就话欢迎佢哋移民过去，俾埋护照佢哋， 好有吸引力 噶， 好有吸引力，好有吸引力。 咁有资料咧就话俄罗斯驻呢个叙利亚嗰啲兵咧， 系 个月薪啊， 系 都几可观噶。 点咧？ 吓、啊，你估几多钱啊？喺呢、這个 唔系嗱，正常兵系几多钱咧？大约 嗱、啊，你好奸喎！你 咁我先有得计噶嘛，大佬 个参照物先、 啊，梗系啦，我唔系点估啊？ 正常兵咧啊，佢个军费咧，大家都知道 系 个浮动性好大，因为你话2022年佢宣布嘅军费咧系35100亿 系 卢布， 嗯。 但等于几多美金呢？ 嗯， 即系如果未打乌克兰以前咧，就等于421亿美金。 嗯嗯嗯， 一打完咧，剩翻系345亿美金， 即系贬值晒， 贬值三成啊嘛。乌克兰一年嘅军费就59亿美元。 哦， 俄罗斯相比梗系少好多啦。 咁系咁，但系即系大家需求都唔同啊。 佢唔使谂住打人啊嘛。 你俄罗斯要扮做大国啊嘛，大佬。 唔系佢系核大国呢样嘢。 核大国。嗰啲冇計入呢度噶啦，已經另外計數噶嘛。 核大國好緊要，佢而家喐啲咪攞核大國 嚟嚟咯。 系 嗱，而家搭埋一次啦。你话佢一个兵几多钱咧？ 大约啦，系啊， 唔系大约啊，准确噶呢个数。 系咩？ 25,500卢布。 系 你计美元又唔知点计法啦。 系，因为你而家嗰啲唔好难计。 你计以前咧，大概1:90。 系。 计而家1:150， 唔系我计翻卢布计啊！咁照计，你如果派出去叙利亚要打仗，都至少有40,000啩？ 唔止啊， 唔止系嘛？ 佢话派去叙利亚嘅月薪咧系3,000美金上下。 哇！ 咁呢3,000美金都几襟使， 直情襟使啦。 咁但系我谂咧，而家去乌克兰嗰啲就冇咁多啦。 系， 因为叙利亚人少啊嘛。 系， 2,000零。 喂，咁点解死咗就即系赔咁少咧？ 嗱， 我月薪都 我唔信呢啲。 我唔信啊！我唔信。 呢100美金可能系殡葬费。 系啊，冇理由啊嘛！你月薪都3,000啦。即係2,000-3,000啦，咁你有乜理由死咗賠100咧？冇可能啊嘛！即係咁唔合理。 但係冇喎，列兵嗰個月薪25,000盧布，即係合200多美金啫喎。 係啊，咁你都少過一個月嘅人工咧，冇道理啊呢樣嘢。 喺黑市仲冇200多美金添啊！ 黑市冇計，而家日日唔同嘅啊，劉翁，而家只係美金對盧布，我諗日日唔同嘅，日日升啊！ 但係你如果計呢個俄軍。你话100,000又好，200,000又好， 系 佢如果个月薪系有呢个几百美金嘅话咧， 系都攞 佢，佢都好难攞，因为佢一年咧得嗰400-500亿， 系 400-500亿里边个人头费啊，我哋中国人话或者人头费咧，只能够系占1/4到1/5嘅啫， 哦， 因为军费仲要包括呢、這个嗱买新武器、买新武器， 系啊。 同埋研发新武器， 系维修旧武器， 折旧 系啊， 折旧费、 啊， 武器折旧费， 系 仲有行政管理费， 系 啊， 啱啊！ 阿刘墉话斋，佢啲文职都咁多，文职坐喺度仲要攞多啲嘅，系嘛？嗰啲膊头有花噶嘛？ 系 咁，你仲有演习训练费咧？ 哦， 你演习训练费，飞机飞一圈30,000人民币， 啊， 合几多卢布啊？人民幣合盧布咧1:10以上， 係 啊， 係 咁樣好多時軍事演習裏邊係實彈射擊噶嘛，嗰啲 又唔好計啊，嗰啲邊有得計啊？嗰啲 練習彈啫，練習彈 空彈嚟嘅啫， 啊，即係台灣人話啫，一粒魚雷幾多錢啊？ 係 800,000美金， 哇！ 一粒 犀利， 系啊，鱼雷咁犀利噶，你唔好搞错啊！ 哇， 鱼雷好贵噶， 即系唔怪得我哋成日讲一句说话啦，打仗其实唔系打乜嘢，系打钱嘅， 烧银纸咯， 唉，点知烧啊？直情即系同嗰啲话点银纸嚟 煲红豆沙， 唉，争得远啊，大佬，一个鱼雷几百万美金， 但系一个练习鱼雷咧， 系 就几10万啫， 系，即系嗰啲系假嘅嘢嚟。 所以打仗好多，你睇都系打啲假炮。好啦，呢啲银纸咧就讲到咁上下啦。阿孟雄兄， 有咩补充啊？ 你讲下啲兵力啊？ 我讲下嗰啲兵力个对嗰啲嚟讲咧，即系话从佢嘅即系主战坦克啊，即系头我先讲陆军啊嘛。陆军佢大概有40啊，编制上有420,000人嘅。 系 嗰啲咁样嘅主战坦克咧，大概有即系成呢个30,000辆。咁就主要型號啊 ，T-72 啊 ，T-80 啊 ，T-90 啊咁樣，呢啲主戰嘅坦克啦。 嗯嗯。 另外都仲有嗰啲即係裝甲呢、這個戰車咧，亦都有成呢個即係30,000輛嘅。 喂，阿劉旭啊，劉旭想問你一個問題，因為咧最近咧啲香港啲傳媒成日話佢而家19,000兵咧去咗呢個打烏克蘭啦，都差唔多即係拎曬出嚟啊，係咪真嘅咧？即系陸軍嗰方面啊，即系差唔多揞曬個袋裏邊。 42,000人啦， 係啊， 你知啦，蘇嗰個俄斯個國土咁鬼大咧，咁樣， 係 佢能夠喺一線作戰嘅兵力咧， 係 佢就算調呢19,000人去呢、這個烏克蘭，兼夾佢係由南方、東方、北方三個方向， 係 去呢、這個夾擊呢、這個烏克蘭咧， 嗯， 所以佢就捉襟見肘啊。就真係根本就唔夠使嘅，因為同阿東話集中優勢兵力打黐滅戰啊嘛。 係啊， 嚟講咧就烏克蘭裏邊咧，雖然係得呢個200,000嘅嗰個正規軍啦，但係問題佢而家就所有嗰啲人民啊，意嚟講去參與抵抗啊，都發槍俾佢， 呢、這個就人民戰爭嘅汪洋大海啦。 哇！ 你諗下佢即係俄羅斯的軍隊裏面嚟講，三個方向嚟咁樣去即係海陸空呢個全方位、 嗯、 去即係打呢個烏克蘭嘅時候咧，佢根本上個兵力裏面咧就分得好散嘅。 係， 所以有啲做咗俘虜啊，佢話：我兩個禮拜之前先至嚟到去服役去軍隊報到。啊、去參加演習嘅就點解知嚟鬼咗呢個烏克蘭？佢哋都烏張張蒙查查嘅， 嗰啲後備役嘅， 後備嘅，即係砌夠人數咁解嘅啫。 一定一定嘅，即係中國打越南嗰次都係 嚇、 有三分之一係新兵。 哦哦， 係啊， 哦， 打仗係咁噶啦，你冚唪唥老兵落下打曬 咗咁點算？ 打曬點算啊？係一定要兩溝嘅。 同埋一個咧就亦都係喺正話啊呢、這個馬老師呢個亦都講到。佢嗰啲個成本啦，但係人哋今一次烏克蘭咧係用呢、這個標槍呢、這個導彈嚟到去揼你嗰啲坦克， 嗯、 用呢個毒刺啲導彈嚟到去打你啲飛機，全部都係肩托式嘅，咁、嗯、啊仲有用夜視儀啊嚟揼你啲裝甲車，咁所以即係全部都係幾萬蚊美金去揼你幾十萬美金、幾百萬美金一件嘅嗰啲飛機啊、直升飛機咁樣，所以嗰陣好攞命嗰樣嘢。 嗱、哦，如果仲有兩分鐘咧，就順手講講裝備啦，武器裝備，俄羅斯。前蘇聯啲武器裝備咧，真係一流嘅、 嗯。 但係一流咧就唔係一級，即係因為美軍先係一流一級，即係佢就啱啱隔食隔。 係， 即係佢打第二個咧，應該係冇問題嘅。有啲武器裝備，但係你同美軍相比咧，好、 哦、 明顯。我哋睇六次阿拉伯同以色列嘅戰爭就好清楚啦、哦，真係隔食隔。 係、哦，即係美軍食住佢嘅， 食住佢。 好啊。 即是一代飛機食一代飛機、 oh. 啊、你米格十五米格十七嗰陣時候你就對呢個 F 八十六你到米格呢個十九你就要對美國嗰個 F 一零五 咁你係衰 㗎嚇你到米格二十三你要對美國嗰個 F 四嚇你到而家美國有隱形戰機你仲未有 哦、oh. 好啊咁啊呢個時候我哋聽只歌先嚇梅艷芳唱嘅叫做《似水流年》啊。 经过土耳其的外交努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同意今个星期在土耳其南部城市安塔利亚举行国际外交论坛期间举行土俄乌三边会谈。克姆什奥卢表示希望这一步有助和平和稳定。另外，俄罗斯政府批准将多个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或者地区列入不友好名单，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英国、乌克兰、日本、南韩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49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85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15.3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5，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点，啱啱转咗系买入1,980.71美元，卖出1,981.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广东广西 系啦，咁啊要讲下古仔啦，吓，即系有一个台湾嘅新闻系几过瘾。话说呢个美国嘅前国务卿阿蓬佩奥先生，咁啊两公婆就去台湾转咗4日，就讲咗啲说话咧，就好伤呢个大陆感情。咁当然呢个北京嘅外交部咧就点名闹佢啦，话佢系一个毫无信义嘅前政客，咁即系呢啲句句都要心依附。系前政客咧，即系话你台湾嗌佢嚟，请佢嚟，高价请佢嚟有咩用啊？前政客啊，代表唔到什么，而且系全无信义啊。咁啊，玩外交最紧要信义啊。点解咧？咁啊就话跟住咧，南营嗰啲就齐声闹佢，话15万你今请佢嚟。啊！烧银纸，咁啊睇睇佢呢15万美金咪点样赚咯？啊，首先就要去一去所谓总统府拜下啊蔡小英，咁啊接受蔡小英一个大勋章，咁啊跟住咧去行政立法院拜会，啊又要去呢个食几餐呢个宴会，咁啊见一见所谓什么副总统啊、什么外交部长之类啦吓、啊，特别咧仲要开一个专题的讲座，在专题讲座里面就讲了两句最得罪大陆的说话、啊、一句说话呢就说 你们台湾军方真的要切切实实拿出一些办法给大陆知道打你呢是要付很高代价的、啊、这句说话 很得人憎。还有一句说话呢就说、美国呢应该承认呢个台湾嘅所谓主权，咁又系得人憎啊！咁但系呢15万美金系咪就好高价咧？啊，头先就讲咗一句啦，台湾买美国嘅标枪导弹一粒27万美金。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 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资深女子体操香港代表黄晓莹涅槃重生，世界杯多哈分站勇夺平衡木铜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凤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呢一套系由《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作为总监制同导演，加上编写《重案六组》嘅著名编剧如非执笔，剧力万钧，切勿错过。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三月八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年纪大，机器坏，老年黄斑病变就是机器坏所造成的视力问题。据估计，老年黄斑病变影响全球超过 1.9 亿人，当中十分一的患者更会永久失明。不过，根据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卫报》的报道，欧洲正帮紧一个仿生眼部晶片做临床测试。如果成功的话，有望帮助因为黄斑病变而失明的人重获光明。报道说，一位88岁的女士成为英国第一个接受晶片植入手术的患者。医生在她左眼视网膜中央的位置植入一个2毫米阔的晶片，日后她只需要佩戴一副特制眼镜，眼镜上面的摄录镜头就会连接佩戴于腰带上面的小型电脑，用人工智能分析女士到底想看前面哪一件的物件，然后镜头就会自动调校聚焦，产生仿真的视像。通过上述一轮的复杂电脑运算过程，由此产生的影像会以红外线方式传送到她眼内的晶片，再转换成为电子信号，透过视觉神经传送到脑部。由于装置要等植入手术之后4至6个星期才会打开，所以暂时都未知道成不成功。研究员就说，等装置打开了之后，这位女士将会见到一些信号，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还要透过复康训练，学习怎样用这套装置所提供的人造视力。不过报道中只有提及到这套装置适用于治疗肝性黄斑病变并出现地图状萎缩的病人，但是病情较为严重的湿性黄斑病变患者呢就没有提及过了，不知道会不会受惠到呢？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无限知 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今晚我哋讲盘点俄罗斯军嘅实力。咁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同马恩慈，喺电话咧有呢个刘梦红啊。好啦，咁啊，继续咧，我哋讲讲 系啊， 第二 part 啦。 武讲呢个武器装备咧，头先都讲咗一啲啊，即系美国同呢、這个系啦、啊，美国同呢个苏俄嘅武器装备咧，就真系隔食隔。 系啊。 咁但系而家咧。普京點解一開始有咁大嘅信心，話一到四日就拿下烏克蘭呢？因為佢又有一個道理嘅，因為大家都同出一門，啊、武器裝備都係前蘇聯遺留落嚟嗰啲，即係咁多年咧，大家都冇錢去執執拾拾，啊，最多就即係打啲鞋油省靚佢咁解嘅啫。 即係佢又諗住佢而家就食住呢個烏克蘭啦，佢又隔食隔啦。 但是就不知道 是仲唔止啊，仲有2014年咧，当时俄罗斯啊掉嗰个克里米亚半岛嘅时候咧，基本上是呢、這个啊、兵不血刃啊，嗰啲咁嘅乌克兰军里边咧就望风而逃，不知而航咁，所以嗰次。掉2014年掉嗰克里米亚半岛嘅时候咧、太过顺摊啊嘛，所以嚟讲佢亦都系用翻呢种印象嚟，咁啊，所以制定嗰个闪电战嘅计划咧，就系嘛三五日就可以打到你哋基辅。 嗱，佢闪唔喐咧， 嚟嗰白俄罗斯里边咧，嗰、那个嚟讲无非直线距离咧系90公里左右啫嘛，系嘛？ 系 佢谂住自己啲坦克铁骑踏踏山河洞系嘛？一两日已经杀到咧基辅啦，系嘛？ 嗱，点解大家都跌眼镜话普京摆咁穷凶极恶嘅阵势，打到而家已经系十余日啦，仲系未攞到任何一个大城市啊？敖德萨就唔信啦，算啦，敖德萨系港口。点解咧？咁啊，其中一样咧，我哋大家都知道。打仗最緊要係制空權。咁、普京本來喺呢個邊境啊，係擺咗500多架戰機嘅。 係， 但係我哋睇而家每日佢出動嘅呢個戰機咧，都係二三十架次。 點解咧？ 點解咧？就因為佢未有好似美國咁喺未轟炸，即係未用飛機轟炸之前咧，先用導彈。將呢個敵方嘅防空全部掃曬， 係 你嘅導彈基地，你嘅空軍基地， 係 你嘅雷達網， 係 你所有嘅通訊指揮掃曬，咁我啲飛機咧基本上就安全啊嘛， 係啊， 但係佢而家冇啊嘛，而家、 掃唔曬， 你最弊係你。就算掃了他一大部分，後面美國和北約那些電子戰部隊是在度運行緊啊嘛！ 即時話俾呢個烏克蘭聽， 嗱，衛星仲喺天度， 係 你唔敢打美國啲衛星啊， 係啊， 所以 你馬斯克裏邊咧，將佢嗰個星鏈啊， 哦， 嗰套嘢 地面 收嘅嗰啲設備咧， 係 卡運到去烏克蘭。令到个通讯系统啊畅通无阻，畅通无阻。 喂，咁你仲正，即系乌克兰自己去监视都未必监视得咁好嘅。你而家哇，美国嗰扎冚唪睇住晒，即系你行每步都知道。 佢有一段新闻咧，好讲明问题， 系 就 系 呢个俄罗斯寻日 系 就宣布话咧，乌克兰有啲战机咧就飞咗去罗马尼亚， 系 咁你就警告。如果罗马尼亚你准佢嘅飞机喺你嘅基地起飞作战嘅话咧， 系 你就等同于向俄罗斯宣战。 系咁点啊？ 但系你查一查呢句说话咧， 系 其实系二十四号开战嗰日已经讲咗噶啦， 照飞 已经讲咗， 当听唔到， 因为 N 年前咧伊拉克试过呢一系列， 系 佢啲飞机嘭嘭声去晒伊朗， 系 即系后话就不提啊， 系即系两伊战争嗰阵。 不是两伊战争啊， 即是打美国那阵。 即是美国一打他的飞机起飞不是迎战是走佬是走了去伊朗。咁今次呢乌克兰有些飞机呢亦都走了去。 哦、 走了去这个罗马利亚。 比比先。 不止罗马利亚。 是。 即是 波兰啊。 俄罗斯的军方发言人就点了罗马利亚的名 字。哦。 还有他说其他国家。 即系波兰实去 啦， 咁礼勤， 斯洛伐克 ， 匈牙利，即系你接收咗佢嗰啲空军以后咧，你唔可以提供军事基地俾佢嚟到即系参战， 系， 因为呢首嘢咧有前科嘅， 哦， 就抗美援朝嗰阵时咧，苏联三个呢个叫做王牌嘅空军歼击机嘅师团， 系 住喺中国。辽宁省嘅 系 一个就喺旅顺， 嗯， 系佢嘅军港。 系 第二个咧，辽阳 系啊，即系中国啦， 即系辽宁嘅旁边啊，即系辽宁省里边嘅一个地方，辽阳等等，有一个鸭绿江边。 系 呢三个空军嘅师团咧，系经常起飞， 系 起飞先攞到佢嘅高度同埋速度， 系 然后先至杀过鸭绿江， 系。 就建立咗个叫做米格走廊啊！ 哦，记得 想越过鸭绿江， 系 进入中国东北边境噶嘛？ 炸壓麥當勞前嗰個炸朝鮮嗰邊嗰嗰個判決，打中國一方嗰判決。 所以 喂，咁佢好著數喎，即係佢打完之後，佢又翻翻去嗰度咯。 斯大林落咗命令，你唔能夠，如果你就算飛機被擊落咧，你啲飛行員跳傘咧係唔可以俾美軍捉到嘅。 哦， 所以佢只係喺呢個鴨綠江邊150公里， 哦， 唔會再向南。佢連平壤都唔保。但起码佢可以保一段铁路线，即系打完就走，打完就走咁。就呢手嘢，佢而家普京就惊， 系乌克兰出呢条桥。 你话乌克兰要求呢个提供叫做呢个空中呢个 禁 飞区 啊 嘛？ 泽连斯基讲咗好多次，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啦。 北约咧就冇应承， 呢个唔制嘅。 问题个焦点喺陆战方面啊嘛。嗱，行动至今咧。但是有图片可以确认的呢，俄军就损失了100架坦克以上，包括了10架呢 T90A, 7架呢 T80B, 又还有25架是 T80U, 还有20架呢是这个 T72B3, 咁变咗嚟讲呢，但是一枚嗰啲标枪导弹呢个造价是唔够$80,000，唔够$80,000。 唔系啊， 但是一架T90 啲坦克咧，系造价系$100,000，仲有三个坦克兵喺里边嘅。你所以咁样去消耗，人哋就以小博大，胜咗半千斤。 系啊，刘博士，我哋头先已经即系讲咗啦。台湾买呢个美国一枚标枪导弹咧，系$27,000， 系 $27,000，即系都，但系你比起坦克梗系平好多啦，同埋战争啊嘛，你仲要打死几个坦克兵，咁你俄罗斯啲坦克如果入咗城市以后咧，死得更多。 啊， 因为你 通街都系， 你喺明人哋一暗啊嘛，人哋嗰啲标枪导弹， 喂，嗰啲系咪好易发嘅？好易发射 喺膊头度架住噶， 哇，喺六楼射落去都得喎。 喂，你要搞清楚佢嘅特色系乜嘢咧？ 系。 即系 细轻， 唔系，系叫做两次点火。 哦， 以前所有啲反癫狂导弹啊，都系一次点火，即系喺个桶度膊头担住， 系 一掹鸡咧个火箭咧 就 将个弹推出去。 系啊， 呢个弱点系乜嘢咧？ 唔准， 唔系唔准啊，系发射嘅地形限制好大。 哦， 你喺室内唔可以发射。 哦， 因为佢喷出嚟嗰啲火咧， 哇！辣出， 唔系成间屋烧晒。 系 你如果就算喺野外咧， 系 你 后边 一个角度啊，系班安全嘅。 系 啊，仲有咧，发射嗰阵时就容易被敌方发现，因为你要发射点嗰个火太大啊。 哦， 标枪咧，佢好就好在咧，系双发动， 系 首先系远发射， 系。 即是远熟的远，将那个导弹发射出去十几公尺以后， 再发第二个 去打 那个， 先至点火， 哦， 先至加速，所以它是在任何地方，在室内都可以安全发射的。 哇，天棒都可以射过来， 啊，可以，这个是第一， 这样拿命了。 第二呢，它是即是双重打击，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个坦克，稍微先进一点的呢，都有附加装甲，因为单是一重装甲咧，嗰啲破甲弹咧好容易打穿你爆。 嗯， 咁佢前面有一个反应装甲， 哦， 即系你打到个反应装甲咧，个反应装甲爆炸， 系 佢嗰个爆炸力咧抵消咗你个穿透力。 哦， 咁但系而家佢呢啲标枪导弹点解贵喺边度咧？佢系两层嘅，首先一爆咧爆咗你嗰个反应装甲， 系，然之后再 下，然后嗰个增加火先穿你。 啊， 而家咧嗱。阿孟雄兄，你可以睇电视睇得多啦。嗰，那个网上面咧， 系 俄军坦克全部个顶度孭咗个铁笼嘅，真系铁笼。 系 有晒铁枝咁样，咩意思咧？ 系 即系你首先打都打唔到佢反应装甲。 哦， 首先爆咗你一次先。 系， 但系人哋而家咧就照穿，点解？ 系 点解？ 咁犀利咧！ 冇人解，但系照穿，关键就照穿。 乜啲嘢系美国佬发明 嘅？啊，梗系啦， 呢个800毫米嘅，800毫米。系见到佢有一个即系俄罗斯嘅坦克里边啦，个炮塔直情抛咗出嚟。 吓， 肯定咧就系、是。 嗰啲穿甲弹打到佢里边之后咧， 系 震爆佢里边嗰啲炸药炮弹啦， 系 由内到外爆咁样，所以咧就将佢自己嘅炮塔啊都并咗出去。 即系个坦克车嗰支炮系咪啊？你讲 唔系 系啊？ 嗰、那个叫做 系由内到外咁抛咗出去嘅。 佢有一个名词叫做殉炮， 系 即系殉职啊！ 哦哦。 殉職嗰個殉， 係 殉爆咩意思呢？ 係 即係佢個炮彈打穿咗你嘅裝甲以後啊， 係佢喺裏邊再 爆，佢唔係個彈頭打入去， 係點咧？ 而係即係炮彈頭咧，佢有一個炸藥嘅聚焦啊， 係 一條火幾千度嘅火， 係 呢、這個火穿透咗你嘅裝甲， 係 入咗去以後，呢、這個高温咧引起坦克裏邊嘅所有彈藥。 哦，一齊爆！ 一齊爆！呢、這個叫殉爆。 哦，哦即係點燃你？啊，呢個即係借刀殺人啊！ 所以 真係犀利。 所以係你 自爆， 唔 係 你 大爆。 你睇兩次伊拉克戰爭都睇得好清楚。 係 一打中嗰、那個地獄火導彈打中咗以後咧，係成個炮塔飛起十幾米嘅。 係。 真系好似斩手咁嘅，好壮观， 好壮观。系呢啲杀人武器唔好用壮观嚟形容。 咁矛同盾永远都系咁噶嘛。 系咪咁而家都冇计喎？即系吓、啊、你对付。 所以就解俾你听，点解俄军打咗十余日仲未攻占一个大城市？ 系 就巷战呢样嘢。 系 巷战呢样嘢咧，系呢个机械化部队同装甲部队嘅克星。 是啊，一定啊。 除非你用大殺傷力武器，而家已經有講啦。 係啦，打冧曬啲大廈嗰啲。 唔係，我根本裝甲部隊唔入城啊。 係啊，打。 首先係嗰啲叫做氣，叫做氣壓彈啊。 係真空彈嗰啲嘛。 係啦，即係成棟樓，好似普京當年打格羅茲尼一樣。 係啊。 佢將格羅茲尼呢個城市全部摧毀曬。 係啊。 我不惜殺十萬人。 係。 咁而家你同你打烏克蘭可唔可以咁打？ 你打幾乎唔得㗎喎。呢樣嘢分分鐘北約真係出手㗎喎。佢可以。 啲波蘭人就諗起希特拉當年點樣將成個波蘭停曬，成個霍巴沙。 係。 啊兩次喎、 啊。 第一次係1939年喎，第二次係退返轉頭嗰陣時1944年喎。 俾人打返轉頭嗰陣。 係啊。 兩次㗎嘛。 即係除非你係用滅絕。 馬老師啊。馬老師，我哋細個時候就睇過一出電影，黑白嘅咧，時代《不屈的城》啊，華沙就得成嚿 蘇聯片嚟喎， 係啊， 蘇聯片嚟喎， 華沙 啊， 係啊，就係講就係即係點樣，成個城將人哋變成廢墟， 即係打格羅茲尼嗰陣時咧，普京係 啊 係指揮官， 係 佢命令，只要一個樓即係一沓建築上邊有呢個抵抗嘅火力， 係。就成棟都炸曬佢， 射平， 係 唔使石啊， 係哇！呢個真係殘忍。 咁你打內戰都咁打啦，而家打烏克蘭咪又係照咁打。 但你幾乎唔得個咁大個地方，你人口都唔少啦，嗰度幾百萬噶嘛，大佬。 另外值得注意嘅係，值得注意係乜嘢咧？即係根據內電報導啊，3月5日喺嗰個烏克蘭上空咧，可能係呢個俄羅斯損失咗成10架戰機。讓到俄國的空軍遭遇災難性的一日，因為美國的動力網站戰區那裡，它根據公開的資訊、圖片、視頻的東西，說在26個小時之內，俄軍在烏克蘭被擊落了一架蘇-30SM多用途战斗机， 系 34 刘旭，唔好意思啦，够钟听歌啊，刘旭，等你等一等啊，一阵我哋翻嚟，你等你再继续讲呢只咧就系2011年俄罗斯嘅流行歌曲《家人要加普京这样的人》。 влип в дурные дела. Под раз он наглотался какой-то мути. Он так меня достал, я его прогнала. И я хочу теперь так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Так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полного сил. Так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чтоб и не пил. Так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чтоб не обижал. Такого, как Путин, чтоб не убежал.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主管港澳事务的副总理韩正早上分别参加全国人大香港代表团和澳门代表团的审议。韩正说，香港当务之急是全力以赴防控疫情，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保证生活物资供应，加强医疗方面人力物力支持，确保市民生活安定和社会大局稳定。韩正说，在中央大力支持和行政长官还有特区政府带领下，港澳积极防疫情，稳经济，保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近年港澳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更加健全，选举制度更完善，爱国者治港和爱国者治澳获得坚实制度保障，民主实践展现新气象，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落实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大政方针不会有变。中文大学医院宣布，即日起启用指定隔离病房，协助接收由公立医院转介的新冠病人，现阶段可以提供24张病床。中大医院说，和医管局达成共识，会先接收和照顾部分16至75岁康复中的病人，相关病房已经完成必要的升级改装工程，包括负气压病室和隔离设施。中大医院行政总裁冯康说，目前有大量确诊者正在等待安排入院接受隔离和治疗，公立医院已经严重超出负荷，中大医院愿意尽一切努力支援和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希望可以减轻公营医疗系统的压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12日，俄罗斯宣布开放人道主义走廊，容许平民由几个经历激烈战斗的乌克兰城市撤离，包括首都基辅、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和东部城市苏梅。根据俄新社发布的地图，基辅的走廊通往白俄罗斯，而哈尔科夫的平民只能够前往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人批评，俄方此举完全是不道德，指撤离的平民是乌克兰公民，他们应该有权前往乌克兰境内其他地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00点，跌4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69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15.29，瑞士法郎0.927，加元1.276，人民币6.321，英镑对美元1.313， 欧元对美元 1.087， 澳元对美元 0.73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5。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980.61 美元，卖出 1981.38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周末至下周初潮湿有雾。现时的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因应风险评估并更有效运用检测资源，政府已更新检测策略， 包括更多利用快速抗原测试套装作检测之用，以尽早确认阳性个案。例如以快速检测取代强制检测公告作为大厦围封后的检测安排。 传染风险较高的地点，例如出现多个案例的楼宇、食肆等，政府会向相关人士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取代强检公告安排。 高暴露风险特定群组的从业员，包括检疫中心、酒店、设施、专车员工、机场员工、产区及陆区、货柜码头及船务、洞房工作人员等。强制检测将由现时每2日或3日一次修订为每7日一次，并向相关从业员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在检测周期中进行更频密测试。 除了继续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提供服务之外，政府仍然会维持在社区检测中心、流动采样站为愿检进检人士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的机会。但是流动采样站的数目会因应上述已更新的检测优次适度下调，大家要留意了。 打齐针护香港，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通常都凭直觉或者常理来解决问题。由于思考的习惯，很多人都倾向认为发生的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推理的过程就经不起验证，甚至会影响对未来的判断。超越直觉这本书呈现了另一个事实， 他指出直觉或者常理导致的问题无所不在，书中揭露广泛流传的思考偏差，引用著名案例，包括达文西画作《蒙罗丽莎的微笑》为何意外走红，面书和苹果手机崛起的逻辑陷阱，说明很多世事不是理所当然，因此人们作出决策的时候必须在关键问题切中要害，作出正确的选择。 作者邓肯华兹是当今美国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微软和雅虎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研究的主题涵盖社会网络和人类的集体行为。而这本书是思考决策的重要著作，写给想作出正确选择的人。 书入面直指直觉的不足，指出直觉让我们以为自己能够预测一切，但是有些类型的事根本无法预测。而对于所谓常理，英文称为 common sense， 作者更力加批判，指出常理只是适合处理日常生活，但是一旦情况涉及企业、文化、市场以及全球机构，复杂性就会远超日常生活， 令到常理亦都会犯错，带来误导。 不得不说，批评常理是很危险的，因为大家已经习惯认为常理是好嘢，好难发现依常理推论会有谬误。难怪作者在书中的第一章已经讲述常理的迷思，指出常理的吊诡在于它能够帮助大家理解世界，但亦都会破坏大家理解世界的能力。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超越直觉》，作者邓肯·华兹，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讲呢个盘点俄罗斯军实力咧，讲到第三节啦吓。咁啊，直播室有阿马丁星同马恩慈，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刘武雄， 都要讲下。阿孟雄兄，讲埋你头先嗰单啦。 系啊，咁即系点解喺廿六个小时之内，俄军喺乌克兰被击落里边，包括咗有即系苏海30啊、米格呢个35啊，个各种型号嗰啲战术轰炸机啊、攻击机啊、直升机咁咧，我相信咧就以即系我哋嘅军事评论专家啊马鼎田老师， 我哋常识讲常识得噶啦， 有同感啊，同感啊乜嘢咧？肯定系俄罗斯嗰啲空天军咧，佢呢一扎咁样嘅攻击机、轰炸机、战斗机咧，系缺少咗嗰啲远距离嘅自动制导系统嗰啲嘅导弹嘅攻击，所以佢一定要低空啊呢、這个嚟到去即系飞行咧啊，用瞄准嘅办法嚟到去打，咁变咗咧嗰啲毒刺呢、這个肩托式嘅嗰啲反呢、這个防空导弹咧，佢嘅造价系$50,000一个一支啫嘛，咁佢嘛佢射程啱啱咪可以系打到去2000到5000米嘅。呢、這個高空 係 嘛？咁你啲低空飛行咪啱啱咪中曬招咯？咁、哦、所以佢嗰、那個啊可以達到係超音速兩倍，即係兩馬克，甚至個別咧可以去到4到6馬克添。咁、所以變咗佢咪係又係咧4-2撥千斤係嘛？呢、這個嚟講去膽正命平啊，去做低你嗰啲咁嘅俄羅斯啲即係先進嘅嗰個戰鬥轟炸機咯。 喂，而家歐美好似俾好多呢啲導彈烏克蘭嘅喎，唔使錢買嘅。 17,000枚啊，美軍，但係美軍就俾咗17,000枚。 嚇、啊，俾喎，真係嗰度緊要喎。 喂，你死人我出錢有乜所謂啫？ 報廢嘅，因為有啲係咩咧？德國公呢、這個去轉俾呢個烏克蘭去使用，但係問題就話嗰啲係原來東德嘅軍火庫裏邊，蘇聯當年嘅嗰啲咁嘅武器。 冇用啊！ 就話有成700支都生曬瘦，氧化曬啊，都唔用得嘅咁講，係蘇聯嘅傳蘇聯時代傳落嚟嘅咁嘅舊武器嚟嘅。 唉， 有一個新聞都幾過癮嘅，就係、是、今日呢個俄羅斯嘅國防部發言人，就語大恐嚇， 係 啊。就话你再唔同咧，我就要用精准嘅武器嚟攻击你嘅军事工业啦。咁讲 系， 喂，俄罗斯唔系宣布咗已经扫平咗乌克兰2700多，可能而家唔知啦。我呢个系上周嘅，已经扫平咗2700多嘅战略目标。 系 乜里面冇包括兵工厂嘅咩？吓、啊，兵工厂咁大嘅目标，你仲留翻而家先至打？所以事实就证明咧，头先阿刘墉都讲咗，即系今次俄罗斯。是不是几舍得用导弹？ 是吗？ 是啊， 贵 唔系为数不多啊，存货无几啊，仲惨过 即系肥埋就冇料到啦， 仲惨过香港前两日嗰啲菜烂，空晒，生果都见唔到。 喂，可能又惊即系好耐冇用过咧，即系好似阿刘忠话斋都唔知会唔会即系使唔使得？ 唔系啊，有就使噶啦，掟落你度即系有咩问题啫？炸唔死你都揼死你啦！即系问题，佢真系存货无多，咁多年以嚟咧， 系补充唔到。 钱嘅问题啊，头先同你讲咗， 绝对系啦。 佢个军费 叫银纸噶嘛， 军费真系唔系好多嘅，而且嗰啲军费咧好多系用喺边度咧？用喺佢最攞命嘅核武器上面。 系 嗱，佢而家最攞得出手咧就系战略核武器。 系 啊，佢而家仲拥有现役嘅核弹头系7300枚。 系 呢、這个除咗美国，全世界冇人有咁多啊！即系。中国、英国、法国 加埋， 加埋未有， 加埋个总和啊， 未有啊，真系未有， 即系边都未掂。 咁佢而家最攞得出手咧，呢、這个战略嘅核潜艇啊， 系 台风级系48000吨嘅排水量，系世界潜艇、啊，48000吨潜咗， 成只航空母舰潜咗世界咁 啊！系啊，即系 4万几吨， 系咁噶啦。佢咧带住有20枚弹道导弹， 系 20枚弹道导弹，各带10个核弹头。 嗯，即系 10个核弹头嘅最低消费咧， 系 50万吨嘅爆炸力。 系 咁，你即系话最后打核战争，大家死嘅啫。 系啊，冇意思。 但系仲有最新型嘅叫做北风之神。 系 啊，北风之神佢有咗一艘服役啦，仲要继续做7艘。 嗯， 但系呢啲核潜艇贵都无伦嘅。 系， 单系核潜艇就25亿美元。 系， 25亿美元，如果美国咧悭地啊， 系啊， 就美国7000几亿嘅呢个军费一年， 系 你得400亿，你同佢即系红豆沙攞银纸嚟煲，系嘛？ 系咯。 所以 一枚嗰啲战略洲际导弹啦，净系一年嘅保养啊维修，你知唔知花几多钱啊？ 几多钱啊？ 好犀利噶嘛！ 亿声啊！ 嗰啲成1000万美元计啊！ 哎 呀，每年嘅保养啊维修费， 除咗呢个维修保养费咧，仲有一样 系 科技要不断更新 哦，研发， 你唔悭得点解咧？你唔更新，人哋更新， 咁又食住你咯。 系啊， 不过其实核弹都冇乜用啊，即系老实讲，用亲啊，大家保证互相毁灭嘅啫。 喂，冇用，金三又 嚟讲，即系老羞成怒，因为闪电战受阻啊。 系， 普京咧就对国防部长啊呢、這个绍伊古，同埋呢个总参谋长哈利，将佢嘅战略威慑武器啊。即係嗰啲核彈頭嗰啲導彈嘅嘢咧，提高到特殊嘅戰備水平。 係， 因為平時嘅時候嚟講咧，佢嗰啲彈頭咧就同運載工具就分開嚟到去。 係啊，一定啦。 佢呢個所謂特殊嘅戒備呢個水平咧，就要將嗰個彈頭同運載工具咧就裝好曬佢。 係， 陸基發射嘅導彈又好。啊！核潛艇嘅導彈又好，或者係戰略洲際轟炸機嘅呢個所謂三位一體啊，呢三種嘅即係核打擊力量咧，佢全部要裝嵌曬喺度，準備啊隨時可以撳掣嘅狀態。咁嗰樣嘢裏邊嚟講，真係分分鐘啊不容有失嘅。一個唔攋架步嘅話嚟講， 或者 自己啊，真係唔知點收波好。 嗱，而家又要即系通识一下啦， 系 即系孟雄兄头先讲呢个动作咧，佢系有一个技术含量喺度嘅， 吓 佢唔单止系话要即系攻上弦， 系 刀出鞘， 系 唔系咁简单嘅，而系你嘅弹头如果上咗导弹以后咧，佢有一样嘢叫做咩咧？要通电 哦， 喂，大家都有电脑嘅， 系 你两个电脑要。接噶， 系 要通咗要试机噶。 哦， 呢个试机唔系话你想试几多次就试几多次噶。 哦，有限嘅。 当然啦，你试一试机通通电， 系 佢消耗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 最核心嘅一件咧，就佢要瞄准嗰个目标，或者打洛杉矶，或者打华盛顿。或者打紐約，或者打呢個倫敦，打布魯塞爾，打柏林咧，佢嗰度要全部輸入去電腦嘅。 係 呢一樣嘢， 有冇黑客可以入侵佢咧？呢样好大镬噶， 唔系都唔系呢个问题啊！即系佢，你谂住佢瞄边度啫？你系打机库定打咩？你冇无啦啦，你瞄准柏林啊嗰啲做乜事啊？ 佢嗰个程序啊，佢个程序都系要 咁做嘅， 接通嗰个路， 嗯， 同埋要测试嘅， 系， 即系你系咪真系接通咗？ 嗯， 唔系话你今次即系测测就算啦，下次又测， 系。 測得多對佢係一種損傷嚟噶。 哦， 嗰啲非常之高敏感嘅科技 係係， 仲有咧，阿毛宏興話齋，你仲有一個叫做反偵測嘅問題。 係， 你一上咗位咧， 係 就等於係演員進入咗個角色噶啦。嗰邊係 camera 噶啦，雖然係 rehearsal， 但係都燒緊菲林噶喎，大佬。 係啱。即系人事实，即系你系啱啊！呢个 即系而家讲咗咁多嘢，都系钱嚟 嘅。即系到最后，同埋而家大剂啦，佢成个经济。 而家问题啊，国际制裁 啊， 呢个国际组织到金融，将佢踢出嗰个小啊嗰、那个体系，系嘛？到贸易，到科技，到嚟讲外交，一路到文化交流，甚至体育活动，系全方位将呢个俄罗斯喺世界上边去国家化。 系啊， 佢个摧毁性打击噶。 唔系而家连欧元又杯葛佢啊嘛，即系你而家拎住啲卢布 咧，而家更加里边咧就捉襟见肘啦。 唉，你将来点搞咧？系啦，咪讲到仲有啲时间讲埋最尾嗰落，就是、盟军嘅问题啦。 咁要数一数呢个俄罗斯， 一只手数唔数得晒啊？ 四顾无人、啊。 喂，白俄算啦，白俄算一个啦。 白俄算，你再加啦。 叙利亚咧？而家又话有消息话佢揾叙利亚嗰啲打巷战嗰啲专家嗰啲俄兵啦，系嘛？我谂系俄兵啦，冇理由叙利亚兵听你点噶。咁诶，走去呢个基辅，走去乌克兰嘛？ 你就系讲联合国大会 系 谴责俄罗斯嗰度，佢有一共五个国家 系 啊，俄罗斯一个，白俄罗斯一个，叙利亚一个， 系数唔到啦，我都 有 朝鲜。 北朝、 北韓 係， 仲有一個我上次講過，你就唔記得咗啦。 係 叫鴨立特尼亞， 真係唔記得。 大家查地圖真係有排查喎。 喺索啊，係 嗰啲蚊型嘅國家都算一個， 即係一點噶嘛。好似香港喺地圖揾香港得一點嘅啫。 喂，呢啲叫豬隊友喎，幫到咩手咧？ 非洲嘅呢個東北方向嘅， 係 幫到咩手咧？ 冇啊！ 起碼中國都耍手零頭啦， 唔係而家中國 最中國投棄權票啦。 唔係中國都改口啊！最初咧，佢唔敢話呢個係一個戰爭嚟噶嘛，因為普京成日都抵賴呢個戰爭。 佢話維和部隊喎， 係啊，佢維和啊，即係佢係一個維和行動啊，佢唔係話戰爭嚟嘅。而家中國都改咗啦，即係都講戰爭啊。係點啊？劉旭繼續講啊。 佢冇啊。佢呢個因為普京嘅用語係叫做特別軍事行動啊嘛， 係啊係啊， 明白 係啊，佢冇話發動戰爭㗎，因為即是 中國人即刻諗起 係 九一八嗰啲叫事變 係。 打北京盧溝橋嗰啲叫華北事變， 係啊，唔係戰爭嚟嘅、 啊。一路佢都冇話宣戰嘅喎， 係 呢啲就係啲恐怖國家，係都係呢啲混帳國家先至用嘅名詞。 係 啊， 係 啊， 啊，你耍呢啲冇用嘅。 提出嗰個所謂嘅談判三條件， 嗯， 一個就係要你烏克蘭承認克里米亞半島係歸屬呢個俄羅斯嘅，第二就要你承認所謂嘅頓涅呢個茨克呢個人民共和國為獨立，獨立國家。第三咧要你承認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啊，呢啲全部要加引號啦、啊 系 呢个独立国家，系提出三样都系领土要求嚟嘅。 唔系，仲有去军事化， 都冇提话要佢撤销申请加入北约嘅问题，要佢中立嘅问题，冇三样都系领土条件嚟嘅。咁啊，证明咗佢嘅用心系乜嘢，已经一字冇咁浅啦。 咁我哋就盘点一下呢个 乌克兰 嗰方面支持嘅国家啦，啊，咁啊要 141个国家系支持嗰个谴责俄罗斯侵略，要求佢立即彻底无条件撤军嘅嗰个协议嗰个议案啦，系有141个国家赞成嘅， 都未提呢次乌克兰战争。呢次战争之前咧，北约已经明文规定， 嗯。 將呢個俄羅斯鎖定為一個潛在敵人。 係 啊，咁你又睇下北約有邊啲國家啊？首先係1949年嘅創始國啊，美國、英國、法國啊、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 嗯 啊，丹麥、荷蘭。呢、这個挪威、葡萄牙，呢、这個係1949年嘅，跟住1952年咧就土耳其、希臘，1955年咧西德，1982年西班牙，冷戰以後嘅咧1999就波蘭、捷克、匈牙利，2004咧就波的三小國，加埋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有冇？ 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2009咧就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2017咧就黑山，最近呢个咧就叫做北马其顿。 哦，系 啊， 北马其顿。 咁一共加埋咧就30个国家。 北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嘅故乡啊嘛。 系啊，你俄罗斯。 但系乌克兰咧申请加入北约咧系焗住嘅，因为佢2008年咧，俄罗斯就走去入侵同埋肢解格鲁吉亚共和国。跟住里边咧就2014年咧就强占咗克里米亚半岛之外，仲拆动咗乌东两个地区嘅所谓嘅独立。咁然后咧就。在今年2月里面24号就全面宣战，咁就你嗰个侵略嘅咄咄逼人嗰个气势咧，人哋惊咗你正式系狮子搏兔，所以佢呢个乌克兰咧要申请加入北约咧，其实到而家都不得其门而入，佢都系一种防御性嘅。何况1994年嘅时候已经将3000门核弹头自动去销毁咗，证明佢系无意威胁任何人噶嘛。所以呢啲嘢自己。啊！呢、這個葉利欽到普京曾經4次啊，希望加入呢個北約。咁你又得人哋一個主權國家哦，申請加入就唔得？呢啲咩邏輯咩道理啊？ 仲有、 啊、 今次一個嚇好、啊、老牌嘅中立國都忍唔住要申請加入呢個北約咯、 啊。芬蘭啊，芬蘭定瑞士？ 唔係瑞典啊， 瑞典啊，係啊。 挪威咧，呢兩個芬蘭、挪威呢兩個老牌中立國咧，都話要呢個加入呢個北約。点解啊？就系、是、你而家2008年以嚟一连串嘅侵略扩张啦，得人惊啊嘛。 嗯， 所以普京今次即系个战争嘅输赢系点咧，仲未睇到。但系喺政治上、喺外交上、喺国际上咧， 系， 唉，真系老鼠过街啦。 喺道上、喺舆论上， 唔系呢个啲。這個就是即係西英文講的、哦、即係 win the battle, lose the war，、即係贏一仗，輸了整個戰爭。 唔係啊，贏咗戰爭，輸咗帝國啊！呢、這個丘吉爾話嘅。 唔係，繼續講啊，繼續講啦。唉，呢啲老實講喺而家呢個世界，帝國之夢咧，真係無謂。 唔係21世紀已經唔興， 唔係嗰樣嘢啦嘛。 唔興攞戰爭嚟解決問題。 係。 第二，唔興攞戰爭嚟攞國土啊。 係，只兩樣嘢。 啲咁老土㗎。啊 你薩達姆當年啊，呢、這個一夜之間走去攻陷人哋嘅科威特啊，宣布係佢伊拉克第19個省， 冇啦。 幾個月之後就俾人沙漠風暴就一掃而光啦，證明咗二次大戰之後冇任何主權國家可以用侵略手段去並吞另一個主權國家嘅領土，冇呢回事。二次大戰之後就冇呢個叢林法則噶啦。 系啱啊，刘旭，唉，咁啊，用你呢句说话嚟完结我哋今晚嘅节目啦。咁啊，要预告下啦，听晚咧就阿飞哥请嚟两位女士啊，因为听日咧咁啱咁巧啊，3月8号啊，梗系讲讲38妇女节嘅女权问题啦，就系、是、文杰华同阿海林嘅。咁啊，基哥喺度啦，一阵间咧已经预备好晒啦，呢、這个礼拜又开始佢嘅。那些年张伟基啦，咁啊，最后一首歌，陈慧琳、郑中基唱嘅《都是你的错》，播俾普京听啦。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痛哭过， 都